因父及子圣神之名，系嘛？仁慈嘅天父，我哋今日又再一齐啦，就再分享中途大事录啦。咁喺中途大事录里边啦，我哋又再一次见证你对人类预定嘅救恩计划啦。咁你藉着中途，将呢个救恩传俾外邦人啦，即系我哋啦，系咪？咁你亦都去扩展啊天国啦。咁虽然我哋有时冇办法知道你对我哋每个人嘅计划啦，但相信咧你都系俾最好嘅同埋最适合嘅我哋啦。咁求你喺帮助我哋喺逆境之中或者系困难之中，都可以坚信你啦，同埋依靠你啦。咁喺欢乐嘅时候，亦都唔好忘记赞美你同埋感谢你啦。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阿们。 好，唔该晒。咁中途大事录嘅第一个大段落，即系所谓前篇，系初期教会嘅一啲最初嘅发展记载。大家有冇嘢要提出嚟噶？呢度即系第一至到十二章里边。咁冇嘢咧，大家有个概念啊嘛。一至十二章讲过啲大概乜嘢，有个概念啦吓。咁啊，由星辰降临开始，咁啊，跟住开始讲道，有人加入教会，咁啊，然后咧人要补选一个代替啊约塔斯嘅中途啦。咁啊，加入咗教会越多人咧，就于是有啲系希律法嘅犹太人都加入。於是就出現咗所謂有偏不唔所謂唔公平嘅問題，於是就設立咗呢個執事職務。咁啊，然後咧就引致到迫害，有少少迫害啦嚇，即係啲猶太人越嚟越唔中意呢個教會所宣講嘅耶穌基督嘅復活嘅事蹟。咁於是佢哋有啲人咧就走開離開咗耶路撒冷。因着離開耶路撒冷咧，就天主聖神藉著呢個機會，令到呢個福音向外宣揚。咁啊，先後有兩三次啦嚇，就啲外教人加入。咁啊，最初加入嘅咧就係嗰個女王嘅太監。咁啊，藉著腓利伯咧幫佢扶洗。咁啊，於是咧呢個福音就開始採住話帶咗去北非嗰邊啦。跟住落嚟嘅咧，亦都受到迫害，有少少記載啦，就係斯德望俾人釘死啊。咁啊，掃錄咧嘅後來咧就因著呢個事件，得到耶穌基督嘅邀請加入呢個中途團體。因為點解稱為中途咧？原因就係耶穌基督親自揀選同埋指定佢做一啲工作嘅嚇，受啲使命俾佢。咁啊，藉著保錄同埋呢個巴爾多祿茂，唔係對唔住，巴爾納伯啊，兩個亦都將呢個福音啊開始帶出去，所謂俾外邦人。咁啊，主要嘅外邦人個開始咧就係安提約基亞呢個教會啦。安提約基亞教會咧其實發展得幾好嘅啊，除咗話人數多之外咧，我哋喺呢個記載裏邊咧都睇到佢哋嘅成長。咁所以第十三章咧就唔得， 咁有問題。唔好講住先，即係講呢個中途大事錄咧，係好着筆喺聖神嗰個功能嗰度。係。要話佢又話中途大事錄係一個聖神嘅福音啊。其實點樣要分咗出嚟？點解唔係喺路加福音可以延續落去嘅？但係佢多若干年之後再特別寫關於聖神。同埋中途嘅行實喺度咧。 中途大事錄被稱為聖神嘅福音咧，即係因為好似提高少少佢個，好似一般中途書信咁嘅嗰個層次。知道中途書信咧，就係由中途寫出俾啲各個教會啦，或者係俾個別人士嘅一啲書信來往。咁中途大事錄咧就記載嗰個教會嘅發展。 咁但係點解又唔擺喺個福音範疇裏邊咧？或者話唔擺福音馬爾谷那個路加福音嘅後邊嗰部分咧？因為我哋要記得就福音係主要講耶穌基督再生嘅所謂嘅生活啊、傳教各方面嘅嘢，然後咧佢受死同埋復活升天，就係呢個一個結束啊。咁教會當然咧喺某程度上係。即係我哋都成日都話，教會當時耶穌基督同教會嘅喺埋一齊，但係嗰個階段性咧，同佢再生嘅時候咧係有唔同嘅。所以雖然稱為聖城嘅福音咧，但係同四福音咧係有個分別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喺耶穌復活之後，中途嘅作為一個見證教會嘅成長。所以變成一個獨立啲嘅教會嘅發展，簡單嘅歷史， 會唔會根本就係後期嘅教會為咗係講出你頭先嗰個重心起見，所以將佢分咗出嚟寫嗰陣時候，我諗佢冇意圖或者任何企圖話，我而家開始着手寫第二種嘅中途行實啦咁樣啊嘛。 佢有意嘅。有意原因就是我哋睇路加福音嘅你睇翻路加福音嚇第一章嘅第一段咧，佢係寫俾一個人噶嘛，德敖斐羅啊嘛，係 咯， 係嘛？嗱呢度寫咗咯喎，第一句咯喎嚇，我哋睇翻中途大事錄嘅第一章，序言咧。又得俄斐羅，我在第一本書裏面已經講及耶穌基督所行所教的一切，咁就分開兩段時間寫嘅，咁同埋稱呼得俄斐羅咧個稱呼有啲唔同嘅，原因啊第一個就係得俄斐羅軍監，軍監係一種尊稱，好似我哋父親大人膝下敬品者，即係咁嘅形式嚇一種層次嘅一種階層嘅。咁呢個德俄斐羅咧，盛傳話佢其實係一個政府嘅官員嚟噶。OK， 咁當時咧呢個官員咧的而且確有啲身份，有個地位。咁路加咧又識佢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話寫呢個福音咧，第一即係雖然有兩個講者，有兩個即係聖經學者話有兩個講法，一個就係話。這個德俄斐羅根本都是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人的啫，只不過是想提高這本書，就是所謂路加福音這本書的地位。我要我寫一本書給羅馬教宗看看我本書，還有我寫一本書給你，那當然是不同的，是不是？當然看羅馬教宗寫什麼鬼呢？那本書的看，就是被人看的價值高了嘛。那有些即學者就會說這件事。但是另外一些學者就說不可能的，原因是為什麼呢？先後看兩個寫法是有不同的，第一個就是路加福音的軍監，如果他只是引用一個名字說他會不會有身份呢，那他這裡寫軍監就是好啦，他的身份那麼高，是吧？為什麼中途大事錄他不寫軍監呢？中途大事錄他只是寫說我在第一本書寫給你的呢，就是我稱呼他就是德敖斐羅，我第一本書寫給你的，他沒有寫軍監了。換言之是什麼呢？就是德俄斐羅的身份改變了。改變了什麼呢？他因為收到路加這個寫的介紹的耶穌基督的喜訊，他相信了，接納了，他加入了整個教會的裡面的一個成員。所以呢，路加和他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再不是你是官員的身份了，而是教會內主內兄弟姊妹的身份了。所以呢，他今次寫給他呢，即是那個再不寫用軍監的這樣的表達方式。然後後來呢，也都是成全的資料呢，就說德俄斐羅最後呢就做了那個地區主教的，因為他就是做過政要啦，佢當然識得做某程度上嘅 leader 啦。第二，佢亦都算係一個熱心教友啦。咁後來咧就做咗個主教。咁所以喺呢度睇上嚟咧， 即係嗰個你即係點解老家誒係咪即係連貫性咁寫？其實都唔係㗎，分開兩個時間嘅兩個時段嘅。 OK， 唔該。 OK。 阿 Peter， 係。 有個問題就係關於即係譬如中途大四六，我哋睇到初期嘅教會已經向外去傳教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嗰個普世教會都仲有冇好著力咁去傳教嘅咧？這個是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香港是否都還是一個傳教區呢？ 是，香港仍然是一個傳教區，澳門就不是一個傳教區，澳門的教會地位跟加拿大的地位一樣，加拿大也不是一個傳教區，所以加拿大都不著重傳教的，而教會整體來說，在教會，即是羅馬那個，整個教會來看呢，其實教會很強調傳教，不過個傳教的觀念呢，就跟我們以前即是說初期教會，好像我們看中途大使徒今天傳教的觀念有少少不同了。譬如現在說我們說福傳福傳，是不是福傳就是傳教啦，將福音傳開去啦。福傳呢就有三個層次的，一個就是向外教人傳，又不是說外邦人，外教人即是未信主的人，第二個呢就是向教會裏面的人，因為教會雖然很多人領了洗，但很多人都對於聖經、對於福音喜信都有點蒙查查的，所以應該要向他們傳教。所以譬如再慕道這種方式呢，其實就是福傳的另一種，即是第二個層次來的，可以說。再有另一個層次呢，就是對自己傳教。其實教宗很多次強調都講得很清楚，就是我們首先要向自己傳教。所謂向自己怎樣傳給你教呢？自己傳給自己，換言之就是說我們自己要自己要讀多些聖經，要了解多些聖經，天主和我們人的關係，和我自己的關係，或者要了解多些耶穌基督的福音究竟對我講什麼。所以今天教會講傳教時呢，其實有三個層次，對自己，對教會裏面的所謂講得不好聽的就冷淡教，又或者對信仰不是那麼了解教育，然後再進一步呢就是對 外教人。教會為什麼會講這件事呢？他會強調一件事就是什麼呢？你要傳教，你首先自己要裝備自己先，你自己都不裝備自己，怎樣向人來傳教呢？不要說向外教人傳教，向我們所謂用這個字眼不好聽的冷淡教傳教，你都我不好知道，我不要這樣說，你自己問神父問修女啦，很多人會這樣說法，是不是？更加呢，我們的教友 大部分可以說有 95% 以上的教友，最少我覺得是什麼呢？你說他跟人家即是非教友傳教呢，他說我不懂的，即是你會可以說我們的教友的 信心是很強，可以說很強，有些教友的而且確對信、對福音、對的理解、對耶穌基督天主的救恩，即甚至講得不好聽就一知半解，但是他很相信的，相信耶穌基督救主這件事是很相信的，是吧？他去聖堂熱心過我們去聖堂的，即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有人問他，喂，究竟你信什麼的，他可能說不出的，可能。所以教會今次即係唔話今次繁議之後咧，講呢個復傳咧有個三個層次的個意義喺呢度。我哋首先裝備自己，然後幫到人哋啦，再進一步即係可以講話向外教人傳福音咯。 咁幾年前咧，我記得我睇過啲即係啲統計講咧，回教徒增加嘅嗰個速度咧，係差唔多可以追到天主教徒。最近我冇再即係留心呢啲咁嘅報道啦。我唔知道而家已經係咪超過咗定係點樣。但係教會會唔會好？即係我唔係話要同回教比較，而係教會會唔會覺得即係而家復傳或者係傳教嘅呢個使命好似冇以前咁，即係冇起碼冇早期教會咁熱切咧。 以前咧教會嘅傳教好熱切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因為 真係想多啲人加入我哋嘅教會領洗入教嘅。呢個觀念 ，OK。而且凡爾之前有一個觀念咧，雖然教會仍然話，仍然會話咩咧？就係、是我哋唔會肯定百分之百肯定咧，唔加入教會嘅人唔可以得救。唔會咁樣講，但係凡爾之後咧，呢、這個説話好清楚嘅，即係唔你即係話得救唔一定要加入教會。咁原因咧就係、是、對聖洗聖事或者係入門聖事嘅觀念咧，對呢、這個要唔要咁好似以前咁嘅觀念傳教咧，影響好大。以前十字軍東征的現象可以說等於現在今天回教徒仍然的出現的現象，就是你要加入我們的回教，如果不是 你不崇拜阿拉 你不得救的了，即是觀念差不多是這樣的、但是我們教會今天不會這樣看。為什麼我們教會跟基督徒說跟基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比較來說，我們對傳教 的所謂心火呢是沒有基督教那麼熱切。原因就是基督教仍然有一個觀念，在有某些的宗派裏面，在某些宗派裏面，他們仍然都認為你不加入教會，不領洗入教你就不得救。他們的觀念仍然都是很強的，好像我們早以前的教會一樣。因為我當然我不敢肯定，就是說原因就是他分出來嘛，以前咁以前有咁嘅觀念嘅時候，佢保存咗，佢冇一路去反省呢個信仰，佢嘅所謂就算神學家，佢唔係個個宗派有佢嘅神學家啊去反省嘛。咁然後凡爾之前咧，教會對入門聖事個反省咧，因為喺聖洗聖事個個過程裏邊咧，縱使喺馬丁路德分裂之後。從教會分裂之後咧，咁有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發展咧，咁於是嗰、那個對聖洗聖事有唔同的做法。今日我哋都知道有啲唔同的做法，譬如話浸信會一定要浸洗，唔可以倒水。OK， 佢哋有冇原洗呢個觀念？我唔知道，我冇問過基督教，但係我哋嘅天主教嘅信仰有一個所謂原洗。當然呢啲咁嘅概念咧，係由遇到問題嘅時候，佢哋反省啦，佢哋諗啦。喂，呢、這個世界好多人其實都好善心嘅、哦，都係好人嚟嘅、哦。佢哋只不過未有機會聽到耶穌基督嘅福音嘅啫、哦，係嘛？咁住喺山卡拉嘅，啊，佢哋對人又好嘅，按照良心做事嘅，咁樣死咗冇機會領洗，咁樣佢哋罰落地獄。即係天主係人慈嘅天主，唔會係咁嘅啩咁。即係呢個簡單嘅幾個邏輯推理咧，就會話其實佢哋我哋唔可以肯定佢唔得救喎。我哋只肯定佢未領洗啫嘛。但係如果佢有機會聽道理，可能佢願意領洗，又或者甚至話哦，聽聽下道理佢死咗，佢未領洗嘅。你話佢唔得救，佢一路都追尋緊嘅喎咁。咁又唔公平啊，係咪？天主係至公義噶嘛，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所謂神學反省，根據聖經嘅資料裏邊咧，嚟到去再整理嘅概念。咁當然啦，聖洗聖事嘅問題咧，好複雜好多嘅。啊，譬如嬰孩領洗咧，基督教唔接納嘅。啊，天主教有嬰孩領洗，亦都初期教會係有咁嘅事實。雖然喺福音裏邊冇講過嬰孩領洗嘅問題。福音裏邊冇，福音只係要求成人領洗啫，冇要求嬰孩領洗嘅。咁但係《中途大事錄》我哋睇到有成家人領洗啊嘛，咁成家人裏邊啲細路都包括係細路噶，係咪？咁有呢個事實啦。咁所以喺呢啲咁嘅問題裏邊咧，引致咗神學家去討論去辯論，而天主教嘅神學家更加著意咧去了解基督教神學家嘅諗法嘅睇法。咁於是咧。就會有對我哋嘅所謂入門聖事，咪有所謂復古啦。復古就係翻翻初期教會嘅嗰種當時嘅成傳係點做法啊？與所謂幾多年培育啊，又有啲不咩咩階段啊咁嘅嘢啦，係嘛？咁於是咁，我哋今日之所以喺為天主教教友嚟講啊， 或者甚至天主教的神父来讲，修女来讲，如果持开放观念、开放啲观念的嘅呢啲人咧，佢哋唔係太过着意，一定人要拉人入教领先入教嘅，唔係一定嘅，因为就是相信第一领唔领先入教咧，系天主嘅恩典嚟嘅。教会只强调一样嘢，如果你要加入教会，一定要领洗。这个肯定的，但是你要得救呢，是不是一定要领洗呢？就有条件性了。条件性就是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如果你又知又有机会听而拒绝呢，那我们不敢肯定他是不是一定不得救。不过肯定一样就是我们不敢说他得救与不得救。正如我們領了洗呢，我們不可以肯定你一定得救或者你一定不得救，是不是？這個是天主的恩典來的嘛。所以這個觀念致使到我們的教會對於所謂傳福音呢是照樣傳，但我們的傳福音呢是會看得更加怎麼說呢，說得不好聽的是現世化、生活化或者世俗化。那個人沒有飯吃，你拿些米給他呢，都是一个福音来的，因为耶稣帮穷人嘛，你要实践爱心。所以我们教会时间时都会强调，你传福音的第一个行动呢是爱德的行动，是帮人的行动。但是当然你的帮人行动里面呢，你都要将那个拉楞，我们不是作为家庭福利会嘛，我们不会说家庭福利是不好的事，不过我们作为基督徒做家庭福利会之余呢，我们还有一个含义的，就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人，要分享，所以呢我们做这件事，在这个做的事过程里面呢，我们将福音带了出去，那他接不接纳呢，我们不逼他了、天主给人自由选择。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凡事是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给教会重新去思考究竟救赎啦、领洗啦、或者是你做不做教友啦，之間的一些關係，咁而繁熱之後咧，對於復傳或者係去傳教咧，有一種比較開明啲，或者係比較踏實啲，或者係接近地氣啲嘅一個睇法，就係透過一啲愛德嘅行動去將福音傳出去俾更多嘅人。 係。而且这个福傳呢广义一点，那个意义是广阔了的。以前福傳呢就说你参加舞蹈班，你参加道理班，你读熟那么多条问题，你懂不懂，那就懂领洗。即是较为是规矩式，现在呢较为是即是怎么说，你的生活精神和一个 人的改变，那就层面大。 即我想我點解會提出呢個問題呢，就係、是、即都想我哋自己去諗下咧。即我哋成日都，譬如阿慈神父都好多次強調，我哋要即去復傳啦，係咪？咁咁我包括我自己在內，即有好多人係有好多兄弟姐妹都會話，我都唔識點去復傳，或者係我都唔知點樣去講，又或者係譬如話我唔想 hard sell 咁但係其實我哋亦都。其實都仲可以透過很多其他的渠道或者方法，將福音嚇傳出去嘅，就唔係話局限喺即係辦報道會啊，或者係甚至乎係拉人嚟聽舞蹈班啊嗰啲咁嘅方法。 我加多啲咧，就係嗰個復傳嗰個而家就廣義咗，係包括咗係用道理上邊啦，亦都包括咗我哋喺個社會所謂嗰、那個。公義，我哋有冇去表示我哋嘅立場？即係好似阿迪奇、阿 Peter 聲咗好多出去，關於好多啲係社會性嘅問題。咁嗰啲問題咧，會中結合到我哋嘅道德信仰。係。咁我哋嘅立場係乜嘢咧？我哋講出嚟都係屬於我哋表揚我哋嘅信德嘅一個行動嚟嘅。係。 你繼續 講完啦。 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次強調咧， 其實我都提過以前唔知喺咩時間，我話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嘅分別喺邊度咧？咁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嘅分別唔在於你得救與唔得救，因為冇人知道。第一個就係、是、當然我哋自己嘅信心啦，對天主嘅信心有幾多啦，係咪？你都唔信嘅，雖然你今日信，不過到最後關頭你話天主你有冇搞錯啊？嚇、啊，究竟你喺邊度㗎？咁即係 God knows， 正式 God knows。是不是、mm-hmm. 所以不是在於這件事，而是在於我們的身份的問題。你是基督徒呢，你有為主作證的責任，你有所謂分享基督的施祭、溫和和先知的職責，就是 Dicky 說的，就是社會公義、啊、這是一個先知的角色，是吧？我们每天、努力地生活去、贡献自己，即是发挥自己，是一种祭献，是施祭的生活。除了星期日我们圣堂参与弥撒这个合宜的祭献之外，其实耶稣基督的整生是一个祭献，他是祭品，他是施祭，是吧？那我们分担这件事，分享这件事嘛、啊、那我们是、君王先知，君王服务啦，咁我哋要服務別人、愛別人啦。咁呢個係一個所謂君王，就係、是、耶穌基督、自己為老師啦，幫倒水為人洗腳，佢要立咗榜樣俾我睇啦。咁所以我哋更加強調就係我哋身為基督徒嘅時候，我哋個身份同一個唔係基督徒嘅人咧，有唔同嘅地方啦。朱莉，喺邊度？ 聽緊嘢咯。 你做 sales 好叻噶嘛？係咪？係 啊，咩事啊？唔係啊，咁你。我 現在沒有做了，沒有做啊，不過你有個潛能在這裡嘛，你要發揮你的潛能去不是賣其他東西，是賣你的信仰、啊、就是你的喜信，推銷你的喜信。 我時時都做的啦。 是啦，繼續努力啦。 我昨晚又見到 Carrie 了。 哦，他這麼好找你啊。 Anyway。 OK， 那啊、繼續努力啊。咁第十三章啦，讲即系中途大使徒嘅后篇。 好啊，好啊。 咁后篇强仍然咧更加清楚，更加强调咧圣神喺教会里边嘅工作。 Okay， 好啊。 啊，因为后篇系讲中途出外传教，特别讲保禄中途咧，先后三次三个传教嘅旅程。啊，咁第十三章開始咧，就講巴爾納伯同埋保祿喺呢個安提約基亞嘅教會團體裏邊出外傳教嘅一個過程，或者講出當時教會嘅一個嗰、那個地方教會嘅現象。嗱，其實安提約基亞呢個教會咧，唔係一個母教會，母教會係耶路撒冷啊嘛，啊嗰度開始噶嘛，呢個係一個。可以話以外方人為主的一個教會，是一個新成立的教會，是一個地方教會。而這個地方教會是最先派遣他的成員向外傳教的一個教會。其他教會都未成立的，什麼、格林多、啊、加拉達、啊、阿弗所、啊、全部都未有的、啊這個安提約基亞第一個教呢、這個地方教會咧，派出成員咧向外傳教。咁喺第一至到第三節裏邊咧，就個敘述咧有少少令人有少少覺得奇怪嘅。佢第一就係、是、第二節就話佢哋敬禮主同埋禁食嘅時候，聖神向佢哋話：，你哋為我選拔出咧巴爾納伯同埋掃祿嚟。去行我叫他们要行的事。跟着第三节就说了，他们于是禁食祈祷为他们浮手，即是前后都讲了两次禁食，究竟哪个先哪个后呢？其实呢，我们就两节，但其实它有两段时间，它两段时间、啊、两段时间里面呢都即是跟这件事有关的。那讲回转头第一节了，咁佢哋又咩咧？就是、安提約基亞教會裏邊咧，有啲先知同埋教師，即係話呢個教會咧漸漸成熟，去到成熟嘅階段。 我哋當然咧，我哋睇中途大少女咧，到教會發聖靈降臨，然後發展到嚟到呢一個第十三章嘅記載咧，似乎係好短時間，係嘛？但係實質上咧係一段較為長嘅時間噶啦，所以咧佢話發展到嗰個成熟嘅階段，出現咗咩咧？所謂有一啲先知同埋教師。嗱，先知同埋教師係乜嘢咧？咁？在後來的保祿宗徒的書信裡面呢，我們就看到了先知他的目的是什麼呢？是解釋天主要個團體做什麼，或者說給團體的人聽這個教會的發展路向應該是怎樣做法，這個先知的恩典當時在個團體裡面。然後教師的恩典是有能力在信仰方面去教导其他人，或者是一些外教 的成员。那么这两个恩典呢，都可以说是在中途的神恩之后。那我们怎样知道呢？你去看一看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在中途大熟之后的隔前十二，隔前十二呢，在第1783页，那么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我们看回二十八节呢，1783年的下面那裡，天主在教會裡面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其因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講各種語言的。他说众人岂能够都做宗徒，岂能够都做先知？换言之呢，神恩就各有不同。那我们看到呢，第十二章就是保禄宗徒解释神恩的来源和作用嘛。那当时这个教会团体呢，就出现了两个特别的神恩的教友出现，有这个领袖，有这两种神恩。那他呢就说其中有巴爾納伯同埋號稱尼格爾嘅西門，這個人名咧再次出現啦，又係西門喎，不過佢號稱咧就有另一個名，西門係猶大人嘅名，尼格爾咧係一個希臘嘅名啊。咁呢有兩個人啦，然後有基勒乃人。路基約呢又是一個希臘人的名字，還有分封後克勒德同語的馬勒行是第四個人，第五個呢就是還有數六，這五個人 OK？ 這五個人很突出的，在他們的團體裡面這五個領袖呢有他的特別神恩，他們準備出外傳教。那麼巴爾納伯大家都知道是誰了，他已經我們在前面讀過了，他曾經將自己的財產賣了，不是所謂財產，他的土地的房屋賣了，拿了去教會裡面貢獻了教會，這個就是巴爾納伯。巴爾納伯呢，由於他在不是在這個猶太，不是猶太出世的嘛，不是猶太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出世的嘛，所以他跟素禄呢有些关系呢，就是他在出世的，他们大家都有机会认识。尼格尔的西门是谁呢？后来呢就在暂时这段落呢都没什么资料可以知道。然后基勒乃人路基约，有人说这个路基约很可能是路加，但是没有一些真实的资料去肯定。 然後跟住咧就係馬納行，啊馬納行呢個人咧就同克洛德係老友嚟嘅。呢、這個克洛德係邊個咧？就我哋啱啱先上個星期講過大克洛德嗰個仔，啊大克洛德個仔咧，咁佢個做咗咗分封侯克洛德啦，就同阿馬納行咧就係老友。咁路加咧，其實透過馬納行咧，都可以話知道好多有關克洛德嘅嘢嘅，所以喺路加福音裏邊咧，先後三次寫及有關克洛德牽涉到耶穌基督嗰個生活嘅事蹟裏邊，啊一次就係、即係殺害咗約翰啦，一次咧就係、審耶穌啊嘅時候啦。咁另外一次咧再早啲嘅，我唔記得咗個事件係乜嘢啦，有三次嚇。咁仲有數錄咧，就係、是、五個人。好啦，呢五個人咧有特殊嘅特別嘅神恩啊。於是點咧？佢話佢哋敬禮主啊，佢哋禁食咧，咁有人聽到啊，咁樣聖神咁話：你哋為我選拔出巴以拿巴同埋數錄五個人，雖然都有好特別嘅神恩。但是聖神呢只是選拔了巴爾納伯和掃錄，叫他們出去傳教。於是呢這班團體呢就為掃錄和巴爾納伯呢特別祈禱，為他們浮手派遣他們出外傳教。但在這裡呢也都我們看不到呢誰為他浮手。通常我們的觀念我們看到的就是耶穌浮手給那些病人啊，給小朋友啊，啊或者啊、中途浮手給那個、領堅證的人啊，注意聖神啊。但是現在在我們今天的觀念呢，就是如果一個、出外傳教的人呢，要由神父或者主教浮手啦，是不是？但是當時在安提約基亞這個教會裡面，誰個為他浮手？那聖經沒有記載到。咁冇記載到咧，路加真係唔著重呢樣嘢，佢著重咩咧？仍然著重就係聖神要佢做嘅嘢，唔理你邊個浮手都係假嘅，最重要係聖神要佢做，啊有聖神嘅恩典。於是咧，即係話浮手咧，只不過係一個同意嘅啫，即係我哋個團體支持你嘅啫。OK， 並唔係浮手咧，唔係求聖神再賜恩典，因為聖神已經揀咗佢哋啦嘛。不需要話透過浮手嚟到賜予佢哋某個恩典，係恩典已經直接由聖神賜予啦。咁於是咧就派佢哋出去傳教。嗱，安提約基亞咧呢個地方教會咧有特別嘅地方，除咗話呢個係早期嘅一個地區教會之外咧，仲有一樣嘢特別嘅就係保錄三次出外傳教，都以呢個做基地，佢唔係以耶路撒冷做基地嘅。是以這裡做基地的。如果我們有興趣看呢，其實我們遲早都會看到的啦，其中一個就是13章，我們這一章呢第一次旅程，第二個旅程呢就是15章，在35節那裡，第三個旅程呢就是18章，就是全部都中途大使錄，三次的旅程呢都是安提約基亞、這裡出發的。同樣喎，他三次出發裏面除了最後一次他不可以回來，因為他去了羅馬坐牢，後來判死刑，那他兩次，第一次第二次回來都是回來安提約基亞的、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可以說是早期教會的傳教中心、出外傳教的一個中心來的。他們傳教呢，保罗中途都迟都有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当然是因为他的信念和他的相信，因为他自己都是犹太人呢，他相信祖先或者说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所以他去宣讲福音仍然以犹太人为先，他们有权利去听这个福音这个喜讯先。不过几时他们不接纳呢？ OK， 正如耶稣基督讲过的，不接纳嘛，脚上的尘都撇低、就去向外方传教。 咁咧，保禄咧时都系用呢个原则嚟到向外传教噶。咁啊，第四节去到第十二节咧，就喺塞浦路斯岛传教。佢话呢两个人既然被圣人派遣，于是嚟到色流基亚。嗱，我哋睇一睇咧《中途大使录》嘅十三章嘅后边嗰页。我点解叫大家睇后边嗰页啊？睇个地图，俾大家有少少观念先。呢个系保禄中途第一次传教嘅行程。咁色流基亚其实就系安提约基亚嘅左上方少少嘅啫。啊，佢由嗰度咧出发咧就去塞浦路斯。去塞浦路斯第一个地方就系撒拉米，然后咧就系帕弗。嗱，呢两个咧其实先后成为塞浦路斯嘅首都嘅，一个先一个后啊，即系后来成为一个首都。跟住咧，佢去培尔格，去安提约基亚。啊，呢个喺土耳其嗰边嘅安提约基亚咯，啊，唔系叙利亚嗰度咯。咁啊，再去个科尼翁。德爾貝、呂斯特勒，嗱呢幾個呂斯特勒啊、德爾貝啊、伊科尼翁咧，嗱我哋睇咧就好似個箭嘴子嚟，知個個來來去，即係咪有個次序嘅？但係其實咧，佢哋喺呢個幾個地方咧，曾經先後出入過一兩次嘅，啊未必係話啊去完伊科尼翁就去去完德爾貝就伊科尼翁，就冇翻翻去呂斯特勒，唔係，佢哋有。即係來來往往嘅呢幾個地方，咁啊翻翻去安提約基亞啦，然後再翻去咩咧？呢個亞塔勒雅，亞塔勒雅，咁跟住咧即係翻去安提呢個敍利亞嘅安提約基亞嘅，呢個係佢第一個行程。咁啊，第一個行程咧都建立咗好幾個教會嘅啦，啊，最低限度即係佢嘅教會係大係細，或者話係咪咁？好似我哋睇阿弗所教會咁咁明顯咧，即係咁大咧，或者咁多問題咧，咁即係未必。但係最低限度咧，建立咗有成六七個地方教會嘅。咁啊，佢首先就話去咗色流基亞啦，佢又由嗰度坐船去塞浦路斯。因為塞浦路斯其實係巴爾納伯嘅故鄉嚟嘅，即係佢喺嗰度。长大噶，佢哋嚟到撒拉米，就系、是、犹大人嘅，就喺犹太人嘅会堂里边咧，宣讲天主嘅圣道。因为正如我将我提及嘅，呢犹太人有优先权啊，去听天主嘅喜讯嘛，所以佢哋入咗去宣讲天主嘅圣道。佢话仲有约望做助手。嗱，呢个约望我上次提过啦，就系约望马尔谷。即是馬爾谷福音那個筆者馬爾谷、啊、他們走遍了全個島、啊啊、我們這裡一節就講完了，走遍全個島要多少時間呢、嗯、可以想像一下、啊、即其實停留了很久的傳教，直至到帕弗遇見一個猶太人，他是一個術士，也是一個假先知，他的名字叫做巴爾耶穌，耶穌是猶太人的名字，巴爾是一個希臘化的名字，那即是這個人呢是一個假先知，所以我們說耶穌是一個普通的名字而已、啊、那我們要肯定我們所相信的耶穌是誰呢，就是納撒勒人耶穌，他是救主基督、啊、他這個、巴爾耶穌這個假先知是怎樣呢，他時常跟色爾爵保祿啊，色爾爵保祿是一個羅馬的名字，啊，咁樣掃祿跟佢個名嘅意思是一樣的，不過掃祿咧係猶太人的名字。咁啊，佢話時都同呢個色爾爵保祿咧喺埋一齊，總督是一個聰明人，佢邀請咗巴爾納伯同埋掃祿嚟聽天主嘅道，但係嗰個術士點咧？嗰、那個術士就係巴爾耶穌啦。咁佢有另一個稱呼嘅希臘嘅譯名，就係厄里馬，厄里馬就反對巴爾納伯同埋掃祿， 他想方法去颠覆总督的信心，就是不要信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其实呢已经被人骂被人追啊，在耶路撒冷追追到去安提约基亚，安提约基亚的人又不喜欢他啊，来了这里啊，可能就是讲这些东西来到讲坏话之类，叫这个总督呢不好听他们说。那苏禄现在这里就说了，即是保禄呢他充满了圣神，定眼咁样望住呢个巴尔耶稣，佢就话：你呢个满怀各种欺诈同各种奸恶嘅人，魔鬼嘅儿子，一切正义嘅仇敌，你仲不停咁样颠覆天主嘅正道咩？即系直情直斥其非啊，指责佢。而家你睇下，上主嘅手要临于你，你要变成一个盲眼嘅人，睇唔到太阳，直到一个时期，那个现象就话立刻昏黑同埋幽暗过喺佢身上，佢就来回咁摸索去揾领路人嚟到，即系表达出咧，佢真系盲咗，睇唔到嘢啦。那个时候，总督睇见呢件事情就信咗。惊讶主的道理，一方面就是他赌他这个，即是可以说当巴尔纳巴和保禄去传福音，这个总督有兴趣去听的时候呢，而这个捣乱这个人，这个术士呢想去捣乱，即是叫这个总督不要去听他们讲嘢，保禄就识穿了他，而且呢指责他添。於是呢變咗佢盲咗。但呢件事唔單止係，即係路加嘅記載唔單止話講咗一件咁嘅事蹟，其實某程度上呢保禄亦都行咗個奇蹟。而呢個奇蹟令到呢個總督呢更加相信保禄佢哋嘅能力，佢所宣講嘅嘢，所以係幫助咗保禄同巴尔纳巴佢宣講嘅的現象。咁以後咧，保禄同佢一齊嘅人，咁同佢一齊嘅人咧，就係有好幾個人啦嚇。其中最少有巴爾納巴啦，有約望啦，之後約望馬爾谷啦，從帕弗乘船嚟到龐菲利亞嘅培爾格啊，又另一個地方咯。約望就只係指個約望馬爾谷啦，就離開佢哋翻翻去耶路撒冷。嗱，路加咧。就冇寫出究竟呢個約望馬爾谷點解離開佢哋翻返耶路撒冷，冇講任何理由，亦都我哋睇唔到或者唔知道個情況係以咩原因。而佢哋呢個巴爾納巴同埋掃錄啦，即係保錄啦，佢哋由培爾格經過各個地方，到咗披色迪亞嘅安提約基亞。即是就話講土耳其上高的啦，喺安息日他哋入了會堂，又是安息日喎，啊，即係咁啱先喎，就係佢入咗去，因為佢記載佢即係一去到唔係好似話啊，而家去到即刻講道，唔係佢哋走機會有人聚集嘅時候，當猶太人聚會嘅時候咧，就安息日啦，佢哋就入咗去。佢話喺朗誦法律同埋先知之後咧，會堂長派人問佢哋話：人人弟兄，你哋有乜嘢勸勉人？群眾的說話呢，咁請你哋講啦。嗱，呢個咁嘅現象咧，我哋都知啦。耶穌去即係十二靈講道嘅時候，咪曾經一樣有人打，即係叫佢講嘢，咁啊佢打一本書，於是佢見到達伊撒爾先知書就話俾佢聽：啊，盲者復明，跛嘅可以走路等等，係咪？咁耶穌話：呢個時期已經即係現象已經出現咗啦。咁啊一樣，佢哋時都係。先讀經，讀完經咧，即係又揾人去分享啊、證道啊之類。咁呢度咧就係有咁嘅現象啦。保禄就起身打手勢咁樣話：咁啊，就諸位以色列同埋敬畏天主嘅人，請聽。嗱，同樣係即係先向佢哋嘅猶太人呢、這個。在會堂裏面的人呢，他們未必是基督徒來的，他們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講呢個第一篇嘅保錄嘅第一篇嘅宣道。以色列民族嘅天主揀選咗我哋嘅祖先，當呢個百姓寄居喺埃及嘅時候，天主就舉揚咗佢哋，以大能嘅手臂由佢哋嗰度領出嚟。嗱，呢度好簡單咁講出咗咧，天主選拔亞巴郎啊，然後咧亞巴郎嘅跟住生以撒、以撒嘅生雅各、雅各嘅十二個仔，十二個仔咧後來遇到饑荒，佢哋搬咗入埃及住，住咗好耐時間。咁之後咧受到埃及嘅壓迫啊嘅虐待，咁佢哋咧呼求上主拯救佢哋，咁上主咧派遣咗梅瑟帶領佢哋離開埃及。就一個咁長遠嘅歷史咧，就講出咗呢一句説話，講出咗咁多樣嘢嘅。佢大約四十年嘅功夫喺曠野裏邊容忍咗佢哋，就天主容忍佢哋啊，因為帶佢哋離開埃及咧啊。他們抱怨了，沒有水喝啊，抱怨沒有肉食啊，天主給水他們喝又嫌不夠好喝啊，給肉食又說，給那些什麼，瑪拿他們吃又說沒有肉啊，咁之類等等，寧願呢，最好就在埃及打邊爐啊，在火鍋前啊，咁樣之類，咁就抱怨。他說，天主呢，在這個這麼長的時間抗議裏面容忍了他們呢，佢滅咗、消滅咗哈勒罕地方嘅七個民族之後，這個七個民族呢個嘅現象咧，記載咧就係咩咧？喺Deuteronomy 係咩記或者生命記，生命記嘅第一章咧，第一節咧就有咁又記載呢件事啦，就將嗰個地方分俾佢哋作為產業，即係打。攞咗地方嘛，於是天主話：你呢個支派，你愛呢個地方嗰個偏，愛呢個地方啦，俾你做產業。大約450年咁耐時間，呢、這個450年點樣計出嚟嘅咧？咁，四百年咧，就係、是、可以話係喺出谷記，即係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前的時間就四百年，就是由天主召叫亞巴郎，直至到我正話講嘅，佢哋喺埃及住，然後佢哋受到壓迫，祈禱求天主幫佢哋，天主派遣梅瑟帶領佢哋離開埃及。呢個喺逾越節嘅晚上過咗嘅呢個日子咧。就離開埃及呢段時間咧，就有四百年咁長嘅。咁四十年咧就曠野，第十八節已經講咗啦。大約喺四十年嘅功夫咧，曠野裏邊容忍咗佢哋。呢度40年，跟住仲有十年先就450年啊嘛。十年係咩咧？就係佢哋喺呢一個第十九節，哈勒罕地啊。迦南呢個地帶同嗰啲民族打仗，先後十年咁耐，所以咧變成係450年啊，約450年。咁啊之後咧，佢哋又為佢哋立咗民長。我哋知道咧，梅瑟過身之後咧，咁就佢哋開始有民長去管理佢哋啦，啊。最文章裏面咧有好幾個，有四五個好出名嘅，啊，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就所謂三重，即係 Jason 啦，啊，佢頭髮留得好長嘅，好冇有力嘅等等。咁啊，文章之後咧，先到君王時期，啊，撒母耳咧，佢話呢度話啊嘛，之後為佢立咗文章，直至到撒母耳先知時期。所以撒母耳嗰個時期咧，佢哋抱怨冇君王，因為其他民族咧有君王。點解抱怨佢哋冇君王咧？起因係因為撒母耳嗰兩個仔咧，啊，始至有權啊，始至撒母耳嘅老豆係先知啊，嚇上主嘅先知，以權嚟到欺壓人哋。咁所以咧，呢個選民就不滿啊。 不滿就求上主俾佢立君王。佢話：，我哋有君王，好似咪其他人做一樣咧，咁更加好，即係唔想俾呢兩個領袖咧去欺負。咁所以咧，就上主就派遣撒母耳去為撒烏爾為撒烏爾扶油，使佢成為第一位君王噶。他由那個時候開始呢，他們要求一個君王，天主為他們立了本雅明民族的本雅明族人黑士的兒子叫撒烏爾為王40年。那這個就在撒母耳記上篇撒上第八章所記載的。22節就話將佢撤職之後，就為王40年咧，就將佢撤職，為佢哋立咗達味為君王。點解撤職咧？有冇人記得啊？點解呢個君王係上主為佢哋立嘅？點解會做咗40年後會撤職咧？咁Juliana。朱莉， 唔知啊， 唔記得咗啊！唔好話唔知，你話唔記得好啦，你聽過噶啦。 我哋係記得撤職呢兩個字，記得啊？ 唔記得 ，OK。揾張被冚住嗰個，記得啲。 佢唔聽話，佢唔聽話，唔聽天主話， 唔聽天主咩話？ 等陣聽，炒翻書先。 啊！你答得好叻喎，真係好醒目啊！呢個人，梗係唔聽天主話先辭職啦，係嘛？咁啊，答到啱嘅喎。不過答點樣唔聽天主話咧？咁就忘記咗啦。啊，查到未？有冇人幫佢？ 佢打仗嘅時候，天主叫佢唔好帶嗰啲牛羊美女翻屋企，佢就帶咗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係啦，佢仲賄賂天主添。 係啊，仲 點樣賄賂啊？記唔記得啊？ 係啦。 啊！仲喺嗰啲帶翻去嘅牛羊裏邊咧，攞啲嚟祭獻天主。於是咧，有一句説話， 我未聽過。 有句説話好重要嘅，未聽過啊？有句説話好重要啊！我哋每個人都要記得呢句説話。有冇人記得？ 我試探天主嘅都唔得。 咩話？ 奉試探天主嘅都唔得 嘅。試探天主唔係試探天主唔得，唔係呢個。聽命。勝於祭獻，因為天主叫他不要去攞人哋嘅嘢啊嘛，咁佢應該聽天主話啊嘛，咁啊點知貪心咯，唔知係咪牛羊咁簡單啦嚇，攞好似Dicky話攞埋啲美女翻去啦嚇，咁於是就唔聽話咯嚇，咁佢諗住攞啲祭獻嗰啲牛羊啦，祭天主喎，佢以為佢令天主有開心啊歡心啊，即係話氹天主嘅歡心。天主就話：唔係啊，聽話緊要過祭獻，所以聽命勝於祭獻。呢句説話咧係嚟自嗰度噶，對我哋基督徒嚟講係好重要嘅嘢嚟噶嚇。好啦，跟住咧佢哋又為達味立達味為王。咁啊，當然啦，立達味為王都係經過一個撒烏爾啦，撒烏爾為佢扶油啦。咁啊，先後撒烏爾咧為兩個人扶過油嘅。第一個就撒母耳，撒母耳為兩個人扶過油。撒母耳咧，首先為撒烏爾扶油，做咗40年君王，撤職。咁跟住咧就為達味係葉失嘅最細嘅仔扶油，成為君王。咁啊，呢個君王咧，當然對猶太人呢個天主嘅選民嚟講係好重要，好重要，因為佢嘅當時嘅發展咧，發展得好蓬勃。好好，咁啊，達味唔係一個十全十美嘅人，但係都被稱為咧係一個聖王啊！佢唔係十全十美嘅人，佢犯過一個好嚴重嘅罪行，有冇人記得啊？ 我知。 好，由樹生嚟講。 我講 唔記得。 我知。 咩話？你知，等陣先。樹生啊，你話咩話？聽唔到。 我唔記得啊。 記得啊，達美犯一個達美一個罪咧，好明顯嘅同好重要嘅係，好舉手嗰、那個點啊？ 佢就中意咗佢一個嘅將士嘅妻子，仲要殺咗佢嘅揾啲鬼鬼計殺咗佢嘅將士，就搶咗佢個老婆，搶咗個將士個老婆做老婆。 係。是啦，咁啊呢个将士叫做咩名字？记唔记得啊？ 唔知， 唔记得。 抄书啊？ 咁啊，唔记得啊？ 唔记得， 留翻嚟做功课啦。唔紧要，呢、这个唔系一个重要嘅一样嘢。咩名唔重要嘅啊？佢呢个将士咧就派咗，即系佢揾咗呢个将领咧，派咗佢去前线啊，明知咧前線係好危險嘅，特登派佢前線，等佢喺死於戰爭之中。於是佔領佢個妻子，咪生咗一個仔，個仔叫咩名咧？呢件事不可不記得喎、啊，呢、這個。 咩二啊？ 咩二喎？ 冇咩二啊？你又想殺烏爾啊？ 唔記得咗喎。 他的仔繼承的皇位的嘛。 是的 啊，咁啊，基督教亦所罗门王， 系啦， 啊，所罗门 ，OK， 咁啊，即系两个都系一个好大嘅伟大君王。咁啊，所罗门嘅伟大嘅其中嘅地方咧，就系佢最先佢起咗圣殿，为上主起咗个圣殿。本嚟起圣殿咧系达味想起嘅，不过达味冇能力做到呢样嘢，咁啊，于是所罗门咧。为上主嘅圣殿，当佢奉献圣殿嘅时候咧，佢求祈祷啊，求恩典，求咩嘢啊？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 系好嘢。 求智慧。 求智慧系啦，唔系求银子，唔系求长命，系求智慧。啊，智慧咧，佢求智慧点解咧？因为佢话以色列咁多民众咧，我去带领佢哋管理，佢哋管唔掂啊。除非你俾我智慧，所以咧係即係佢求得好好，所以上主想住智慧俾佢。不過好可惜咧，你個智慧咧因著佢嘅貪咩咧？貪外教人嘅美女啊，就累死咗佢啊！累死嘅意思咧，佢啲智慧都冇埋。OK， 咁我點解突然之間講呢兩個人物咧？呢兩個人物咧同我哋嘅救恩史有。密切啲嘅關係，同埋我哋嘅信仰都有好多啲有好值得學習嘅。雖然我就係話達味君王咧係教會都稱為聖王，以色列人咧會認為佢係國父啊，好重要嘅，所以佢哋六星旗啊，就咪六星六國旗啊，係嘛？咁即係以一個達味之星嚟到作為佢嘅一個標誌嚟㗎。咁啊，但係達味咧犯咗一個咁嚴重嘅罪咧。假手於人殺死佢個將領啦，咁然後咧侵佔人哋嘅妻子咧，咁好在咩咧？上主派嘅先知去警告佢，提醒佢，佢後來先醒覺，佢原來犯咗咁大嘅罪。咁佢醒覺之後咧，雖然唔係百分之一百咁樣話，嗰首聖詠係佢寫咗出嚟。就是聖詠五十一，聖詠五十一，唔知五十五十一，我唔記得咗係五十或者五十一嗰首懺悔嘅聖詠咧，係達味因為呢件事，紀念呢件事咧而寫出嚟嘅聖詠，係一個懺悔嘅聖詠。我哋幾時如果祈禱懺悔祈表達懺悔嘅時候咧，都可以參考用呢個聖詠第，嘿，即刻話俾大家聽先，唔好話錯俾大家聽嚇。 五十一 好了，然后 呢、这個佢個仔撒洛門咧，啊，佢做咗個好事之後咧，佢哋求又識求啦，求智慧啦。不過我話佢因為佢咧貪，即係其實當然啦，以前嘅猶太人或者話上主選民個舊約時代咧，佢哋有多妻制度咧，不足以為奇啦。啊，個個呢個聖祖咧都係有咁嘅現象啦。不過撒洛門咧多得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咁啊，於是咧呢、这個對天主個心咧就越嚟越遠啦。點解咧？因為佢要氹嗰啲所謂基殯啊、妾侍啊嚇，咁要氹佢啊嘛。咁人哋佢話：你去我哋嗰度祭獻啦、啊，你去我哋嗰度拜個神啦、啊、咁。於是佢要氹佢開心咧，於是做啲咁嘅嘢。上主就話。啊！你當時向我求智慧，我俾咗你，竟然你而家將我忘記嚇、啊，越嚟越唔單止你冇帶人嚟到認識我，而且咧人哋將你帶離開咗。所以撒洛門做到皇帝一段時間之後咧，國家就分裂啦。國家分裂就係佢啲仔之間啊衝突矛盾出現啦。咁啊，後來咧再越嚟越弊添啦，走下坡啦，開始嚇。啊好啦，講翻轉頭啦。第22節、23節，天主按照恩許，由佢嘅後裔之中為以色列興起咗一位救主耶穌。嗱、啊，呢度咧由達味王聖王一跳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就講及到耶穌嘅出生。咁裏邊咧，長到咧亡以色列先後南北國民南啊北國以色列南國猶大咧，都先後亡國嘅。啊，亡國好長時間添啊，俾人哋統治。咁然後講到咧耶穌嘅出生，所以23節就話按照嘅恩許就係天主好早好早之前喺創世紀嘅時候，將來有一位女人要懷孕生子。就是當完咗亞當亞娃犯罪之後啦，佢講出嘅一個所謂原始福音啊，佢呢個恩許嚟嘅。從佢後裔之中興起咗一個救主耶穌。咁然後又講及咧，約翰喺佢嚟臨之前，先向全以色列民宣講咗悔改嘅洗禮，為準備耶穌嘅嚟臨咧，約翰去宣講呢個悔改洗禮，使佢能夠去歡迎接納主耶穌基督嘅嚟臨。25節就話，及至約翰將完成自己嘅任務之後咧，就話：我唔係你哋所猜想嗰位，猜想邊咩咧？就係個救主啦。佢唔係啊人哋所期望救主，但係睇下佢喺我以後要嚟，我連為佢解鞋帶啊都唔堪當啊，都冇資格。咁呢段係佢介紹咗舊約。的背景，然後將耶穌基督帶嚟介紹俾猶太人認識。諸位仁人弟兄，阿巴郎嘅子孫同你哋敬畏嘅天，阿巴郎嘅子孫同你哋敬畏天主嘅人，呢、这個救恩之道正係為我哋賜下咗啦，俾咗我哋啦。因為耶路撒冷居民同佢哋嘅首領唔認識佢，唔認識佢就係指耶穌啦。亦都唔明白每安息日所中毒嘅先知嘅預言，就話意思係所中毒嘅先知書，唔係中毒個先知嗰個人啊，中毒先知書就判決咗佢而應驗咗呢啲預言。嗱、啊，至於先知嘅預言咧，有啲咩講咧？喺馬太福音咧就最多嘅，馬太福音一不斷咁講啊，呢、這個就應驗咗先知所講嘅説話，某個先知所講説話，譬如話。啊！應驗咗某個先知講咧，耶穌產生咗白冷啊，所以猶太呢白冷啊，你唔係最細嘅，因為由你嗰度出生個偉大嘅君王咁。然後最後尾嗰個耶穌進城啊，騎住個驢仔進城，亦都有先知預言講過嘅，好多好多喺馬太福音裏，因為馬太係針對猶太選民寫嘅，所以咧佢就寫翻好多。有關舊約先知書的預言咧，講呢個耶穌點樣應驗翻先知所講嘅説話， 嚟到鼓勵猶太人咧去相信接納耶穌。咁保罗话喎，佢哋呢啲居民咧唔认识耶穌，啊，佢哋唔会睇到先知所讲嘅嘢，啊，呢件事今日应验咗，所以咧佢就判决咗佢。佢哋本嚟揾唔到佢一条死罪，但系要比拉多啊处死佢。讲及佢所记载嘅都成咗以后，就将啊就成就咗以后，即系话呢个救主将会点样死亡啊？点样受到人哋舍弃啊？被牵连宰杀羔羊啊？即系以撒以下先知书里边嘅上主仆人诗歌所讲嘅嘢咧，就话成就咗以后咧，就将佢从木架卸下，放喺坟墓里边。天主咧就使佢由死者之中复活咗啦。咁於是將耶穌基督帶出嚟，簡單講及佢嘅點樣死亡，然後咧就天主光榮佢，使佢復活啦。佢多日顯現俾同佢一齊嘅由加利利亞去耶路撒冷嘅人，換言之就中途團體，因為中途團體冇一個係耶路撒冷出世嘅，啊，全部都係喺加利利亞嗰邊嘅。啊，呢啲人咧就係而家。在百姓前为他作证的人，中途呢的而且确先后不很多次为耶稣的复活 作见证。我们现在呢也都给你报告这个喜讯，就是那个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天主已经给了我们作为他们子孙的完成了，给我们做他们子孙的完成了，叫耶稣复活了，就好像在第二篇圣咏所记载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那你看回圣咏第二篇，就有这句说话，这句这句话了。讲到天主使他由死中复活呢，使他不再归于父老，啊，耶稣死了复活了，不会再死亡，他的肉身也都不会腐化，啊，他在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记载过，他说我要赐给你们许与达美的圣善忠诚，因为在达美的圣咏里面呢讲过这些类似的说话呢，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也都不用他的父老这些字眼，就其实要即是在达美啊圣咏里边咧，呢达美写嘅圣咏里边咧出现过嘅。咁但系问题系咩咧？咁因为达美点解又死咧？如果又系呢啲说话系为达美讲嘅话咧，达美唔应该腐朽，唔应该要死噶嘛，系咪？但系事实上死咗，腐朽咗。所以保罗话俾嗰啲犹太人听，呢啲咁嘅圣经里面旧约所讲嘅嘢，唔系讲达美，唔系指达美讲嘅，系讲耶稣基督啊。所以佢话，36节，达美固然在自己生活的时候奉行了天主的旨意，但是他死了，他归到了自己祖先那里，而且见到了父老，但是天主由死者之中所复活的那位却没有见到父老。那其实当然我们会了解这些字眼，但是为当时的犹太人不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呢，他要听到这些说话，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啦，啊，所以保罗有个结论啦，他说所以诸位人人兄弟兄，你们必须知道，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给你们宣布了个赦罪的恩典，在一切你们凭梅瑟法律不能够诚意的事上，你们虽然遵守梅瑟的法律遵守得很好，不过不能够得到一个诚意，一个满全的阶段。相反呢，耶稣基督就来到死了复活了，就能够我们凭着耶稣基督得到罪过的赦免，得到一个诚意。当然保禄呢这个诚意的观念呢，在罗马人书后来写给归于基督信仰的罗马人呢，这个罗马人书呢就有解释什么叫诚意的意思了。他凭着他就是凭着耶稣呢，凡信的人都可诚意。咁成日保罗指出咩呢？信德的重要性。得救 的必要条件来的信德。所以正话讲领洗是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呢？某程度上可以说不是，而是信德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既然有信德了，咁而基督邀请我哋加入佢嘅团体啦，咁于是咧，我哋要加入呢个团体咧，就要经过耶稣基督所讲嘅领洗啊，特别嗰个所谓水同圣神嘅洗礼，你加入个团体。佢所以你哋要小心，唔好叫先知书上讲嘅说话咧嚟到你哋身上。咩说话啊？藐视嘅人啊，你哋要睇，要惊奇，要消逝。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做了一件事，即使有人告诉你们听，你们必不相信这件事、就是说希望这件事不要实现在你们身上，或者说希望你们有信心、这句说话哪里来呢？是来自哈巴谷先知书第一章第五节。哈巴谷先知书呢就缩写是个哈哈笑的哈字，我就不揭你读了，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揭你哈巴谷先知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四十二节就开始做一个结论了、他们出去的时候众人要求下一个安息日再来为他们讲这些事。会众散去之后呢，有很多犹太人和归依犹太教的虔诚人随从了保罗和巴尔纳巴。两个人跟他们聊天，劝他们一定要坚持天主的恩宠，即是有些人信的就跟了他们。下一个安息日了，跳了了，因为他说下一个安息日希望他再讲嘛，所以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来到要听天主的圣道。当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当然是他们自己讲啦。咦，我们刚刚上星期日安息日听到有两个人讲这些这些东西，这些很重要，好对我来说好什么什么什么，其他人呢于是都来听了。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呢就满心嫉妒，反对保罗所讲的加以辱骂。因为犹太人呢全城里面呢有不同的人，现在不是在犹太境内，现在在塞浦路斯，在希科尼翁，不是在希科尼尼翁那头，即是现在的所谓土耳其那头。那里有很多所谓侨民，是犹太的侨民，也都有很多罗马的侨民，或者是希腊裔的人，希腊讲的，即是有希腊文化背景 的人。当然这一堆人里面呢，即是信主的人里面呢，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又有，不信主的人里面呢就是有一部分也是有犹太人的。而不信主的犹太人呢见到那么多人来听保罗和巴尔纳伯讲道呢就很不满意责骂他们。保罗和巴尔纳伯呢就放胆地说，特别对犹太人讲，天主的圣道本来先应该讲给你们听，但是因为你们拒绝而不接受呢，甚至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下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了。以撒亚先知书四十九章第六节呢就是讲及这件事了，又是一个预言来的，旧约里面很久以前的预言呢已经预言这样的现象。他因为主如此命令我们说，我以立你作为外邦人的光明，以撒亚先知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天主的救恩不单止为犹太人，为选民，也都为外邦人。连外邦人听到之后呢都很开心，赞美天主的圣道。那些预定被预定得到永生的人呢都信了、这些说话呢就要有一种小心的了解，就是说咦， 咁我哋得唔得救，其實係已經天主定咗噶咯喎。我唔得救唔關我事啊，嚇呢度咁話啊嘛。佢話誒嗰啲被預定獲得永生嘅人都信咗，咁係咪唔信嗰啲就係被預定唔得救咧？咁就唔係咁嘅含義啊，而係天主俾人自由，大前提好重要嘅。喺創世紀嘅時候咧，天主俾咗人自由選擇，天主俾願意更多人，正如聖詠裏邊講嘅，天主願意罪人悔改，啊，天主願意人聽佢嘅説話去生活。但係如果人唔願意咧，都冇法子，因為你有自由去選擇，可以離棄佢。你離棄佢，你唔相信佢，咁就冇得傾啦嚇。於是主嘅聖道傳遍咗嗰個地方，咁啊，跟住咧就後邊嗰幾節咧就反對嘅現象啦。猶太人就挑唆敬畏天主嘅尊貴婦人同埋城中嘅重要人物咧，發動迫害保祿同埋巴爾納巴，將佢哋驅逐出境。呢兩個人就將腳上嘅塵土向佢哋撥下，撥下腳上嘅塵土，塵土都唔帶走啊！向伊方尼翁去咗，咁啊，撥喺腳上嘅塵土咧，喺馬太福音咧，耶穌係講教過佢哋嘅嚇。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四節，嗱呢兩個人呢啲門徒咧都充滿咗喜樂同埋聖神。咁啊，雖然受到迫害，但係佢哋宣講咗相建立咗呢個教初呢、這個另一個教會咧，咁繼續咧就去伊方尼翁。咁換言之，佢哋一堆嘅嘢咧，係喺就話講另一個安提約基亞度嘅地方嗰度講嘅啊，呢一堆呢個主要嘅記載。咁咧就呢一張差唔多啦，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咁保祿咧或者我講多少少就係咩？你今日所講嘅係第保祿嘅第一篇講演講嚟嘅，向人哋嘅呢個即係呢個正道。佢中心思想就係選民嘅歷史嘅一個撮要，然後引申到耶穌基督嘅嚟臨啊，仲要放喺耶穌基督嘅身上，就特別係因著佢咧人因著佢有復活耶穌復活嘅基督，使人得到罪過赦免。咁佢第二篇嘅讲到咧，就喺雅典向嗰啲有学识嘅人，个外邦人未信主嘅人讲嘅，喺十七章嗰度会讲。而第三篇咧，佢就系向厄弗所嘅长老讲嘅，喺第二十章。咁第二篇、第三篇咧，我哋迟啲先至会读出嚟噶。好啦，今日讲咗一章啫，大家有冇嘢分享？有冇嘢问？大家都冇 啊！其實啲猶太人都冇變過啊！即係喺耶穌嘅時候，就係由於即係嫉妒啦，係咪？由於呢個即係自身嘅利益受到破壞啦，咁於是即係責害耶穌啦咁。咁喺依度咧，喺呢個伊科尼翁嗰度咧，嗰啲猶太人又係咁樣，又係人滿心嫉妒，於是。辱罵保祿，咁呢個人生即係我諗亦都唔係限於猶太人嘅，我諗即係人嗰、那個嗰、okay. 個妒忌心真係啊萬惡之源，可能係呢個七罪中嘅 大罪 嘅第一罪。 嗯，或者話妒忌會唔會用另一個？個角度去講咧，就係驕傲啊！其實，點解我會咁講咧？自恃咧，都係一種驕傲嚟噶嘛。啊，即係我好醒啊，我好叻啊，係嘛？咁猶太人咧有一種就係我係天主嘅選民，我係天主嘅選民。咁所以耶穌入城嘅時候，咪有人攞樹枝啊，啲衫鋪喺地下嘅。咁即係有唱歌性啦，嗰啲猶太人話：喂，有冇搞錯？即係做啲咁嘅嘢。 咁但係耶穌就話咩咧？佢話如果佢即係佢哋唔敢做咧，石頭都會出聲啊！咁耶穌就指責佢哋：你唔好以為自己係亞伯郎嘅子孫啊！啊，就即係好巴閉啊，好咩啊？佢亞伯郎為佢哋帶出一啲更好嘅會嚇嘅後裔。咁即係呢個從呢個角度睇嘅時候咧，我會覺得係同嗰個所謂驕傲有關啦，自恃有關啦，恃住自己係選民，所以即係我諗有時我哋都需要就係呢一樣嘢反省多啲，係咪喺我哋嘅觀念上、我哋嘅生活裏邊自恃我哋嘅某樣嘢，唔知某樣嘢當然好多樣嘢啦嚇。某程度上我叻個人啦，我有錢個人啦，我能力高個人啦，我乜乜乜啊咁即係之類。 啊！你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咧，即係我又諗翻起我哋以前，即係舊年去耶路撒冷的時候咧，即係當地的天主教友，即係受到政府的欺壓啊，或者係基督徒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啊咁樣。會唔會亦都係由於這個猶太人這個幾千年以嚟的這個心態一路都保存住，所以先至有這個現象？ 當然我不敢判定話係或者不是，但是即係呢個世界很多因素咧，要影響一些嘢嘅。譬如話佢嘅政府你知道係政治嘅咧係好複雜，即係我覺得好複雜係嘛？即係我啱先前兩日先睇六四嗰啲咁嘅資料啊嚇，啱先即係嗰啲播出嚟啦嚇。特首昔日六四時候講嘅説話，同今日嘅説話，真係可以話判若兩人。咁究竟原因喺邊咧？咁即係嗰個時勢、嗰個身份、嗰個利益都可以影響住。特別係即係我覺得政治係某程度上咧，好即係講得唔好聽就好污衊啊嘛。所以。以色列政府的現象當然會受到那個所謂他的國會影響，國會是哪些人組成呢？都同樣是有他們 的背後的所謂我們在聖經裡面的法利塞人啊，有這一類的所謂傳統文化 在裡面的嘛，或者是經師啊，有那些司祭的啊，即他們那個黨，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但是都有這樣的人在這裡嘛。所以我覺得是會受這些東西影響著咯。 剛才呢講達美那個做錯的那件事呢，就在撒下第十一章，想看入背底就看啦。那個人呢就是叫烏尼亞，被他害死那個。他老婆呢就叫做巴特舍巴。 巴爾舍巴。 想不到什麼問題。 不要緊哈，如果有你就提吧哈。其他人還有沒有呢？朱你還沒睡覺嘛？ 沒啊。 有沒有問題？有沒有問題啊？ 沒問題。 問 有 問題就 沒問題。 什麼話？ 問又唔提就冇問題。 問又唔提。OK， 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啦，十三章結束啦。